谢池忍着剧痛冒险将自己强制分离，他把和善柔软全给了那大板，留下烈性凶狠与一身戾气去与藤田继续迂回。残魂缓缓飘向另一个方向， 回去，去找他，去！ 他看着自己那大半的魂魄继续奔向祖国，转身将藤田青爷移向另一方向。刚感应到他的气息，藤田青爷立马追了上去。 丸之，你逃不出去的，快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 本就脆弱的灵魂缺了小伴儿，又在海域饱经摧残，早已奄奄一息。刚回故土，谢池就被一色鬼缠上，他没有力气再做纠缠，色鬼却穷追不舍，逃进医院，遇到一个刚断气的幼女，便借尸体躲了过去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在人体昏迷数日再醒来，这婴儿居然活了过来。可元魂早已离开，他被困在了这具身体里。眼前是一对面容姣好的夫妇，不停地唤他：“ 彤彤，彤彤， 彤彤，彤彤， 让我出去！”何风，何风， 传出的却是阵阵清脆的啼哭。邪神重生七魄，他的记忆随着身体的成长逐渐消散，直至满月彻底消失。另一缕残魂几度将散，已不能聚醒，徒留一抹微弱的意识，寄于骨灰边畔。藤田青野这些年一直在找谢池的那大半魂魄，想要带回来融合。他迫使常年习通灵术的杨子与孙儿前往中国寻找整整十年，直到听闻何风与一个女孩纠缠不清，他才亲自前来确认。他远远看着系统的一颦一笑，那神态某一瞬间像极了从前。 晚之啊，原来你躲在这里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。 周回找了专业的探子去查藤田青野的资料，一天夜里他收到探子的信息，得知有个叫藤田婉之的女人曾被葬在藤田家的墓园，后来被迁移到郊外的一座小墓园，与藤田青野合葬在了一起。周回坐在床头，背靠着床背，陷入前所未有的崩溃。 尸骨还在那里。 两年前周回办过日本签证，第二天一早他带上所有的证件准备出国，临走前叫了系统一声。他正睡得迷糊，睁开眼看到背着包穿戴整齐的周回。 几点了？ 我要离开几天，出国一趟。 去哪里啊？ 去见个朋友。 不带我吗？ 周回沉默下来，季彤笑了笑。 没事儿，你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 周回俯身搂住他。 我很快就回来。 周回去上海转机，下午五点到的东京，机场有人接他。开车直奔墓地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掉的，探子提前已经打点好，守墓人直接领着他们找到地方。周回立在偌大的坟墓前，他的周围环布了几个石桩，看上去很诡异，像是个什么封印。他对身后两人说： 让我单独待会儿。 空荡荡的墓地只剩他一个人。周回往前走两步，蹲下身看着墓碑上谢池的黑白照片，他看了他许久，才抬手触摸他微笑的脸。 对不起， 让你一直睡在这里。 连骨灰盒带照片全被周回带了走。做寻史时的记忆断续存在，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埋葬在什么地方，是一个小渔村的矮坡上，俯瞰着大海与土地，后来坟边还长了棵枫香。可多年过去，泥土层层累积，早已厚得挖不出尸骨。他带了捧枫香下黄土离开，连同谢池的骨灰一起去了山洞，将他们合葬在谢池曾经为他立碑的山顶。季童没有骗他，碑下确实一无所有。周回将骨灰盒与一捧黄土放进去，覆上泥土，刚一层，他又将土打了去，将它抱在了怀里。他深埋下脸，亲吻冰冷的木盒，阴冷的风将灵魂深处的苦痛一丝丝抽了出来，在这万籁俱寂的故地，他近乎发泄的失声痛哭起来，声音在山谷低沉地回荡着。那丝残魂随着骨灰回来，一直跟在周回身边，散得只剩下一团虚弱的魂气环绕。他看着周回悲痛，听到呜咽，却没有一点办法。他跟着周回回家，远远便感应到阔别已久的主魂。季童把奶奶接过来住了几天，隐隐听到院外的开门声，高兴地丢下针线跑出去。一定是周回。 慢点跑，别摔着。 季童刚走到门口，像是撞到什么无形的东西似的，一股力量重归体内，头痛欲裂，有种一头扎进水里的窒息感，冰冷刺骨的水拼命地往体内灌，耳边一阵长久的嘶鸣。周回边张开手臂边朝季童走来，却见他忽然停住，呆滞地愣在了原地。他走至他身前， 开心啥了？ 巨大的沉痛感积压在胸腔，快要叫他透不过气来。姬童一手扶着周回，一手握拳去捶心口，脑袋里快速涌入那些痛苦的画面，眼泪无法遏制地往外流。周回吓坏了， 怎么了？他已经不在了，18年前就消失了。 他不在了，不会再来找我了，不会再来找我了。他不在了，不会再来找我了。他不在了，不会再来找我了。 对，消失了，魂飞魄散，再也不会回来。 让我来看看谁还没有订阅收藏。不错不错，都很乖。那评论分享呢？记得补上。